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又嚟到上堂嘅時間啦，掌進課程 Jazz 學 Jazz Talk 咧，準備開課，大家坐定定未咧？大家好，我係浩輝，陪大家咧一齊去上堂噶。咁啊，當然啦，有我哋嘅主講導師，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嗱，今堂咧又繼續同我哋去認識多啲爵士樂嘅世界啦。嗱，咁啊，上堂咧我哋就講到 Bebop 嘅呢種嘅音樂啦，講咗佢少少嘅歷史背景啦。嗱，今堂咧就想講一個。在呢個 Bebop 音樂入面咧，一個嘅重要人物喎，係邊一位呢？ 就係、是、Charlie Parker 啦。 Charlie Parker 咁啊，譯名就叫做查理·帕克啦，我哋咁樣叫佢啦，咁樣。嗱，咁 Alan 你揀得佢出嚟咧，就一定係有特別嘅意思啦，或者佢係特別重要啦，咁樣。咁啊，佢係咪即係 Bebop 音樂入面嘅靈魂人物咧？可唔可以咁講啊？ 絕對係啊，幾乎即係你講 Bebop 咧，第一個諗起嘅一定係 Charlie Parker。 嗯哼，佢其實佢係咩崗位嘅佢？ 嗱，佢係吹 saxophone 嘅。 O K。 咁啊，好重要嘅，大家都知道 Bebop 唔係佢一個人發明嘅。 係。 佢係其中一位咧，叫做就係推廣呢一個音樂嘅。 係。 咁但係佢係做得最好嘅其中一個啦。 嗯哼。 咁同埋佢好多產量。 嗯。 咁所以好多時候就係你聽到 Bebop 啊嗰個時期嘅音樂咧，好多時候你都見到佢出現。 係。 係啦，咁所以佢嘅音樂咧，如果研究 Bebop 嚟講咧，係絕對唔可以忽略嘅。 嗯 ，OK， 咁啊，咁我今堂咧，我哋就去同呢一位嘅 Charlie 啊，查理去做下朋友啦，咁樣。咁啊，先了解一下佢啦。咁其實佢係咪由出世開始咧，已經係接觸緊爵士樂嘅咧？ 咁如果你睇返佢出世啦，咁1920年啦，咁嗰陣時就應該係仲係 swing 啊嗰個時代啦，即係1920年佢出世啫，咁佢細個嗰陣時聽到應該係 swing 啦， 嗯哼， 係啦，咁佢嗰陣時喺 Kansas City 出世， 嗯，即係堪薩斯城啦， 冇錯啦，咁佢嗰陣時唔係話即係特別去學呢種音樂，即係唔係話嗰啲好細個三歲就開始學鋼琴啊嗰啲，佢唔係嗰啲嚟嘅，咁佢純粹喺學校玩 band 咁樣，咁但係咧佢去到15歲左右咧。佢就好認真咁樣去練習。 哦，愛上呢種音樂啦。 係啦，咁佢乜樓都愛上嘅，但係佢應該係非常之非常之勤力。例如佢一日練15個鐘咧， 15個鐘頭。 係啊，15個鐘頭維持3至4年。呢啲係佢嘅老友講嘅。 哇，吹10幾個鐘頭 saxophone 好攰喎個口。 係啊，真係，其實你15個鐘頭做。我唔理你做乜嘢啦，你做15個鐘頭同一樣嘢，你諗下幾多？ 每日做你做一年，其實都已經好勁㗎啦。佢仲要持續咗幾多話？3至4年啊？ 係啊，咁老實講，我哋譬如我嗰陣時大學讀書，一日練10個8個鐘都有嘅。 嗯哼。 咁但係15個鐘咧，就真係你由起身開始計就唔食飯練㗎啦。 係咯。 咁啊幾辛苦嘅，即係佢係真係好勤力。 嗯， 系啦，咁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佢虽然好多人都觉得佢系一个天才啦， 系， 但佢真系好勤力噶。 佢系一个努力嘅天才，所以先至有咁嘅成就啦。咁样，咁啊，佢嘅成长啊，系咪都浸淫住喺爵士乐当中咧？ 绝对系啊，咁亦都嗰个时代亦都好开心嘅，就系、是、有好多jam session 啦，咁好多大师可以好。近距離同佢哋玩 jam session 嘅意思即係 嗱，其實咧爵士樂裏面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叫做 tradition 啦， 傳統 傳統啦。咁個傳統就係咩咧？就係好中意我哋會喺啲酒吧度，係就無論係職業樂手又好，業餘嘅都有，或者啱學緊嘅有，都會咧喺啲酒吧度大家一齊做。jam 嘅 交流一下， 系啦，大家一齐玩音乐。咁当然啦，我哋会有队叫 house band， 即系咩咧？就系驻场嘅乐队，即系嗰几个就肯定系好啲嘅。咁然后可能今晚睇下边个，譬如哦，今晚边个乐手嗰个吉他手嚟咗，啊咁佢系咁啱做完嘢过嚟， 飲杯酒順便玩幾首啊，咁樣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 係， 咁亦都有啲新進嘅或者啱學緊嘅，就好想同啲大師有機會接觸。 係， 係啦，好似當時 Charlie Parker 就係咁啦。 即係如果我即係去到一間酒吧，我見到哇好多大師喺度，我又想上去玩一下先，我就可以就咁上去㗎啦。 係啊，冇錯。 哦，咁啊，當時即係 Charlie Parker 就。就咁樣做咗啦。 哦，其實係啊，嗰陣時係有呢個風氣，其實依家都有嘅。 哦， 係啦，即係你就算去到美國啊，去到紐約，尤其是即係好多呢啲 jam session，仍然都有，都係有好多大師會去。咁但係嗰陣時 Charlie Parker 就成日去嘅。 係。 咁但係咧，亦都有個故仔就係嗰陣時佢應該16歲嗰陣。 嗯。 咁佢咧就去咗個 jam session 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鼓手，就叫 Joe Jones。 係。 咁嗰個鼓手咧就喺嗰度玩緊啦。咁佢咧就上咗去吹咗首啦，咁點知咧可能係緊張又好嚇，或者佢唔係好熟嗰首歌又好，總之咧佢就吹得唔好。 係。 咁然後咧，佢玩完首歌之後咧，那個 Joe Jones 啦，那個鼓手咧就嬲得滯，就攞起個茶茶就成個咁樣掟落佢度。 哇！佢真係嬲到一個點先至會咁樣做。 係啦，趕佢落台。咁你諗下，其實嗱，老實講，而家對一個16歲嘅細路仔啦， 係 幾大打擊嘅。 係。 咁但係咧，佢就冇覺得呢一樣嘢係令到佢就係、是、 放棄 嘅。咁所以佢咧嗰陣時反而就因為咁樣咧，仲練得多，仲練得專心。 咁佢唔使瞓噶咯？ 係啊，佢嗰陣時真係，我諗嗰個年代亦都可能冇咁多煩惱啦。 係，就是、專心就練音樂就練音樂啦。 係啦，即係去玩音樂，亦都唔使擔心話佢辍學啊，阿爸媽會鬧嗰啲啦，可能。咁但係佢嗰陣時就練得更加多。咁佢嗰陣時好專心，好勤奮咁樣去練。一年之後，佢去翻個 jam session 度，然後個個人都話：哇，呢、這個人真係唔同曬。 嗯，所以就印證頭先所講啦，佢係一個努力嘅天才啦。咁啊，有天分都好啦。如果你唔努力嘅話，即係啲人成日話啊，我見到你係一嚿未打磨嘅鑽石啊嘛，係咪？如果你唔努力嘅話，你就永遠都係嗰嚿鋪滿即係泥濘嘅石頭，就永遠成為唔到嗰個鑽石啦。而 Charlie Parker 就好成功咁樣就變成一粒鑽石啦。上堂咧亦都有提過啦，咁啊 Charlie Parker 都係 Bebop 音樂入面咧，即係其中一個啦，就聯合發起啦，去發展嘅一個嘅重要人物啦，咁樣。咁啊，其實佢係受咗啲乜嘢嘅刺激啊，或者有啲咩因由啊，令到佢會覺得我要即係做呢樣嘢啦，咁樣咧。 嗱，其實咧，佢哋咧就唔係話突然間有一件事發生，咁然後我就要將我嘅音樂改變曬嘅。 嗯。 其實佢一直都想咁做。 係。 係啦，咁但係佢真係個契機，係、 嗯、 啦，咁就咩契機呢？嗰、那個即係其實有陣時時代就真係好滑稽嘅。你有個咁樣咁叻嘅人咧，又要有件咁嘅事，你先至可以一嘢裝埋，然後有個新嘅嘢出嚟。嗰陣時就啱啱撞正咧，就我上堂都有講過嘅、嗯，就係、是、嗰個大罷工啦。 好 ，OK， 係係啦。 咁、那個大罷工咧，就你可以睇成為就係、是、因為那個罷工啦，咁、 嗯、 啲人得閒咗啦。 嗯 亦都開始反思啦，個問題就係、是、除咗嗰、那個究竟我哋嗰、那個行業究竟有冇問題啦，即係嗰個公平係咪真係啱啊？僱員僱主嗰個 關係、對樂手嘅對待咧， 係啦，對樂手又好啦，對作曲家又好啦。咁而另一樣嘢咧，就開始諗就係我哋玩緊嘅音樂，究竟係咪就係咁樣嘅咧？ 有冇得變咧？ 係啦，有冇得變，或者我哋其實有冇想追求更加多嘅嘢？ 係。 咁而 Charlie Parker 只係其中一位，咁、其實仲有幾位嘅，我都講過啦，就係、是、上一次都有提過嘅，打鼓嘅 Kenny Clarke 啦，有吉他手啦 ，Charlie Christian 啦，有 Thelonious Monk 啦，彈琴嘅啦，咁同埋有 Dizzy Gillespie， 咁、然後佢哋都有一齊玩嘅之後，係、啦，咁然後佢哋聚埋一齊就開始研究喺度傾，就係話其實我哋做到嘅音樂係出面冇人做到嘅、係嘛？就因為點解我哋啲音樂唔流行，就是、因為我哋冇呢個平台俾我哋，亦都冇呢個機會俾我哋，因為我哋後生。然後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嘅音樂依家大部分，甚至應該話100%都係為咗服務 嗰啲跳舞嘅人。 嗯哼， 如果我哋要做一啲嘢，係令到嗰件事係更加藝術化，唔係俾人哋跳舞聽嘅，係要我哋有自己嘅元素，係啦，即係叫有創意啲嘅，咁得唔得呢？咁佢哋呢幾個人就開始就覺得我哋要一齊做啲嘢啦，所以特別咧係 Thelonious Monk， 佢就講過就話佢要做佢哋幾個啊，要做啲嘢出嚟咧。係話俾大家聽，你哋做唔到，我哋先做到。 OK， 嗱咁啊，佢哋就即係咁樣嘅機緣巧合之下啦，就決心啊要去發展一樣新嘢出嚟啦，亦都係我哋而家即係所講嘅 Bebop 啦咁樣。咁啊，其實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日後佢哋都有發展到啦，可能有去灌錄唱片又好啊，去一啲嘅表演都好啊。其實係咪一帆風順嘅咧？ 絕對唔係啊！其實咧，尤其是 Bebop 啱啱出現 Bebop 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嘅藝術人啦，嗱，好慘啊！一定要講清楚，係藝術人先，玩音樂嘅人咧係唔中意嘅。 係， 咁你諗下，你做出做一樣嘢出嚟，連藝術玩藝術玩音樂嘅人都唔撐你，其實都係幾難發展嘅。 嗯哼， 咁所以嗰陣時有一大堆藝術人係唔中意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老牌嘅藝術人出咗名嘅藝術人啦，咁佢都支持嘅，例如 Coleman Hawkins 啦， 嗯哼， 咁嗰啲咧佢就會覺得哦呢一種音樂幾有趣喎。佢認為係可以繼續咁發展落去，但係支持嘅人唔多。而第二樣嘢亦都係可能係更加重要啊，就係、是、觀眾。係，咁觀眾即係咩啊？錢嘅來源。 係。 咁嗰陣時嘅觀眾嚟跳舞嘅，但係你同我講入到嚟， 你聽歌啦。 係、哦、啦，嚟聽歌，仲要淨係聽你喺度一個人咁樣喺度吹即興啊、獨奏啊咁樣，咁就件事就會變咗太藝術性咧，好多人就唔中意。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一啲都唔順利嘅一開始。咁但係就亦都有一班音樂人啦，就好堅持呢一樣嘢。咁、所以最後慢慢就反而真係令到啲觀眾咧習慣咗， 接納到啦。 接納咗，所以我有一句說話，我都係覺得係啱嘅，即係當代嘅其中一個鋼琴手聽翻嚟嘅，就係佢講俾我聽。咁佢叫 Aaron Park， 佢話就係叫做 teach your audience，即係教你嘅觀眾。佢話我哋做音樂嘅就係有呢個責任喺呢度，就當然我哋係要服務我哋觀眾啦，就做一啲好 commercial 嘅嘢。嗱呢樣嘢係冇問題嘅，係好合理又啱。同一時間可能調翻轉頭，我哋可唔可以審一啲？我哋認為好嘅嘢落去咧，係啦，嚟令到佢哋改變佢哋嘅睇法咧。咁亦都有一個故仔啦，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是、Charlie Parker 究竟有幾多挫折啊，幾多挫敗。咁其實1945年嘅時候咧，佢咧就去過 LA， 啊洛杉磯嗰度咧就有一個 show 嘅，但係咧就唔係好成功。咁佢就有張回程機票就翻紐約嘅，咁但係佢就將嗰張機票就變咗做錢啦，然後就買海洛因。咁點知佢仲做咗啲好傻嘅事，就係佢仲點著咗佢嘅嗰張床嘅床單，咁都唔知點解嘅， 神志不清啦，都係 係啦。咁佢就真係吸毒吸到即係好神志不清啦，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咁嗰陣時咧，佢就赤裸著咁樣跑出佢嘅酒店房就逃走，嗰陣時仲係神志不清嘅，仲係啱啱吸完毒嘅。 同時間就嗰間酒店就着緊火啦。 係啦，間酒店着緊火啦，咁所以搞到佢最後咧就入咗監獄啦。咁仲去咗呢個精神病院幾個月嘅。 咁當然即係呢啲行為咧，就當然係唔啱啦。但係即係從呢件事上面，其實都反映到佢即係作為其中一個即係推廣 Bebop 嘅人啦，即係佢。應該佢都係撲心撲命去做呢樣嘢㗎喇，但係即係個反應係原來喺當時嚟講呢，即係初期嘅發展啦，係令到佢哋即係咁受打擊嘅。咁但係所以當我哋而家即係聽 Bebop 嘅時候，覺得啊好輕鬆喎，好開心喎，聽呢種音樂啊，原來呢背後係有咁多人嘅付出，經歷過啲咁嘅故事呢，先至到有我哋而家聽緊嘅 Bebop 啦咁樣。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先停一停啦，咁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Around Jazz， 又嚟到 All Around Jazz 嘅時間啦。嗱，今堂咧就急不及待想問一下 Alan 啦。近期咧，我好想去買嘢啊，咁咧想去 shopping 行商場嘅。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喺呢個時間入面咧，即係我可唔可以戴住個耳機，聽住一首爵士樂，跟住去掃貨咧？ 咁當然可以啦，咁我呢就咁諗嘅，因為我細個行商場啊成啊，或者我應該話 我睇過，我細個睇嗰啲電視劇集啊，係我覺得係外國嗰啲，係咁行嗰啲商場咧，好多時候就會播啲 jazz 嘅， 係 係啦。咁嗰陣時細個就成日都有幻想話，如果我哋香港嘅商場都播嗰啲 jazz 嚟聽，就好有感覺啦。尤其是聖誕節嗰陣時， 係係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即係聽嗰啲 jazz 都係通常係一啲人唱歌嘅 jazz。 嗯嗯。 咁然後咧，我嗰陣時就啱啱接觸 jazz 嘅時候，有人介紹咗我一隻碟。 係。 嗰隻咧就係叫Ella Fitzgerald and Louis Armstrong。 嗯，哦，好熟啊！呢個名又出現啦。 係啦，又出現啦，又係佢哋啦。咁所以咧，呢一隻碟咧就係對我嚟講係第一次聽爵士樂，叫做即係最初期啦聽嘅碟啦。咁我一聽咧就諗起嗰啲商場啦。 係 ，OK。 係啦，咁所以我咧就覺得好有感覺，就係我聽翻嗰隻碟咧，係啦，就好有呢個購物嘅感覺。係。咁而裡面咧有隻歌咧就係Can We Be Friends？ 咁呢一隻歌亦都係嗰隻碟第一隻歌啊。我亦都係聽得最多次嘅，因為隻歌咧好得意嘅。你聽下後面咧，你聽到 Louis Armstrong 咧係唱錯歌詞嘅。 OK， 唱錯歌詞。 係啦，咁但係亦都證明一樣嘢就係咩呢，其實嗰個年代嘅人唔係好計較呢樣嘢。 係。 錄嘅時候佢哋真係一次兩次咁佢哋就算㗎啦。係啦，咁佢哋真係好著重嗰個 moment， 嗰個 錄音嘅時候嗰個感覺。 係錄音時候嗰個現場嘅感覺。 係。只要嗰一下中咗喔，咁就係呢take㗎啦。 係啊，個感覺啱就得㗎啦，就算個歌詞錯少少佢唔介意。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幾特別嘅。 係。睇下呢一首歌呢能唔能夠即係帶俾我哋購物嘅感覺啊。 I thought I'd found the man of my dreams. Now it seems 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He's going to turn me down and say, can't we be friends?I thought for once it couldn't go wrong. Not for long, I can see the way this ends. He's going to turn me down and say, can't we be friends? Never again, through with love, through with men. They play their game without shame.And who's to blame? I thought I'd found a man I could trust. What a bust. 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He's gonna turn me down and say, can't we be friends? Yes, I thought I knew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What a laugh.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I let her turn me down. Say, can't we be friends? But by that day, I acted like a kid out of school. What a fool. Now I see this is the end. I let her turn me down. Say, can't we be friends? Oh, why?Should I care? Though she gave me the air. Why should I cry? Have a sigh and wonder why? Yes, I should have seen the single stop. What a flop. This is how the story ends. She's gonna turn me down. Say, can we be friends? 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翻翻嚟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啦，嗱咁今堂嘅主要围绕嘅人物啦就系 Charlie Parker 啦、查理帕克啦咁样，头先咧亦都讲到佢一啲嘅故事啦，知道佢好俾心机咧去发展 Bebop 嘅呢一种嘅爵士乐啦咁样。咁啊，亦都知道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多產量嘅一個樂手啦，咁樣。咁啊 ，Alan， 佢有冇一個即係、一隻碟啊，係特別即係、受歡迎、特別出名咁樣嘅咧？ 咁其實佢有好多嘅碟啦，都係好出名噶啦。咁當然唔使講啦。咁但係咧，有一隻咧，我就特別推介俾大家嘅，就係1953年嘅，佢叫 Jazz at Marcy Hall。 係。 佢係一隻 live album， 即係現場錄音嘅唱片嚟嘅。 咁嗰陣時咧好得意嘅，亦都有個古仔裏面嘅。嗱，首先咧佢咧係有個好正嘅黃金嘅組合嘅，嗰隻碟裏面嘅所有嘅樂手，咁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啦。咁然後咧嗰日係一個現場嘅演出啦，咁但係好可惜嘅係咧冇乜人去。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咁啱嗰晚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拳擊手。就叫 Rocky， 係啦，佢就有一個好世紀之戰咁樣嘅 賽事 啦，就喺正嗰晚，咁就撞咗時間，咁就變咗好少人去，咁所以其實咧嗰晚係有啲冷清，就好可惜。咁然後咧，亦都係因為咧佢哋咧收唔到錢，即係唔夠人去啦，賺唔夠錢啦，有啲樂手咧係收唔到錢嘅嗰晚。系啦，咁所以就好可惜啦。但系呢一隻碟點解我會推介呢？因為其實咧，到今時今日啦，好多我哋研究爵士樂嘅人啊，都認為呢一隻碟咧，相信咧係 Bebop 嘅嗰個時代最好嘅一隻現場嘅碟嚟嘅。 哇、哦！咁即係當時嘅人走寶噶咯喎。 啊，你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我亦都唔係睇拳擊嘅人啦，或者佢唔睇拳擊走火啦。 OK， 咁但係我就覺得今時今日我哋嘅科技咁進步啦，咁你買隻 CD 可以日日聽，係咪？咁好值得揾翻呢一隻碟嚟聽下。 嗯，好啊，咁啊，不如 Aaron 再講多次啦，呢隻碟叫咩名咧 ？Jazz at Marcy Hall。 嗯，嗱，咁啊，金堂咧亦都介紹咗好多關於 Charlie Parker 嘅事蹟啦，佢嘅故事啦，同埋佢嘅音樂啦。咁啊，大家都睇到咧，佢喺發展即係 Bebop 呢個音樂上面咧，真係有心有力啦，有出心出力啦。雖然啊有好多嘅阻滯啦，都唔係話十分之順利。咁但係咧，去到即係現今啦，大家所聽到嘅 Bebop 嘅音樂咧，即係某程度上咧都可以要歸功於即係呢一班嘅年輕嘅樂手啦，咁樣咁啊，所以咧都係值得大家花多啲時間去欣賞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咧，不妨去到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網頁嗰度啦，咁下載翻份講義啦，可以有多啲嘅人名啊、歌曲名啊、大碟名啊，大家都可以揾到嘅，咁亦都可以咧自己去發掘一下。投入一下爵士樂嘅呢個世界，金堂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課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